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您也可以来看看我们在抖音和快手的账号，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啊，最近非常热播的一些综艺节目都有哪些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相关消息。7月14下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作人员307人，团部工作人员39人。431名运动员是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5.4岁。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14岁的运动员全红婵，而最大的一位呢是来自马术队的运动员李振强，今年52岁。运动员当中参加过奥运会的一共有138人，占到运动员总数的32.02%，其中有131人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教练员的队伍当中啊，也包括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19个国家的30名外教，涉及田径、赛艇、水球、橄榄球等17个运动项目。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那么目前呢，代表团成员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了99.61%。关注完了东京奥运会，咱们再来说说冬奥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冬奥村陆续通过了竣工验收和消防验收。那么目前延庆赛区核心区内，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都陆续完成了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核心区的建设工程也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在冬奥村的消防验收现场，工作人员手持消防测试烟枪来模拟火灾的烟雾，仔细检验烟雾报警装置能否成功启动，并且精准监测到报警点位，确保在突发火灾之后第一时间实现及时预警、迅速响应和有效的救援。此外呢，延庆区住建委还对竣工验收进行了监督，完成竣工和消防的双验收之后，整个工程全部完成了闭环建设。这次验收也是冬奥村建设工作的最后一环，在验收完成之后，冬奥村将进行局部细节提升，并且交付使用。好，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迎来了首演。指挥家李新草现场执棒，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等7位主要演员和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以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再度把革命时期共产党员满怀坚定信仰的感人故事带到了观众的面前。1991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创排演出。歌剧《党的女儿》剧本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堪称是民族歌剧的典范。天边有颗闪亮的星，万里春色满家园，杜鹃花等等经典唱段是广为流传。到了1992年，这部剧是斩获了第二届文化大奖，并且在1999年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演出，先后荣获了多个国家级艺术奖项。30年之后，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的支持下，国家大剧院携经典归来。那么，国家大剧院的院长王宁表示，这次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不仅是向红色经典致敬，更是让英雄的形象在舞台上延续强大的生命力，铸就信仰之魂，挺立信念的脊梁。守正的同时，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啊也是势在必行。在舞台的呈现上， 这一版的党的女儿也是进行了重新的解构，多媒体等现代化舞台技术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青石板、马头墙、木板青瓦错落有致，赣南建筑风貌沉浸式的再现了剧中抓叛徒、筹咸菜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走向。当玉梅和桂英回忆青春往事的时候，隐藏在舞台上的冰屏也投射出多媒体画面，如梦似幻，引人入胜。而在深山竹林之间，200多根竹子悬吊舞台，纵深感仿佛是身临其境。那么国家大剧院版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将会一直持续演出到7月18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要送您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过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每个早晨7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黄昏时常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我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这前不久啊，我们是刚刚进入到了三伏天儿，都说入伏之后天气最热，不过啊，这周咱们北京频频迎来降雨天气，也是让炎热的天儿稍微缓解了一些，但是频繁的降雨天儿也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在这儿我们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降雨的时候就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您要出门的话，也千万要做好防雨的措施，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现在进入到雨季，降雨频繁，再加上很多小朋友都迎来了暑假，不知道大家在家里休闲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会不会有些朋友会去选择追追综艺呀，看看电视剧呢？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呢正在热播的一些综艺节目。当然今天和我一起和大家分享的还有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欢迎农农。 大家好，我是思农。哎，不瞒你说啊，就是我真的被你说中了，你知道吗？就是下雨那几天的时候，我的状态就是待在家里面啊，就是下班之后啊，待在家里面看综艺， 就是 看了几部， 一边养病 一边追综艺是吧？ 没错，就大家可能听出来，我今天声音还稍微有一点病容哈。 哎呀，带病坚持工作。 哎，你看看，赶紧给我涨个工资啊！ 那我说了也不算呀。 行，我们不开玩笑哈，就是养病加上避雨这几天呢，我确实真的是看了几部综艺。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介绍介绍。那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稍微对我有一点了解的朋友们呢，也都应该知道，我平时啊是非常喜欢玩这个密室逃脱和剧本杀的。那最近呢，就有一个剧本杀类的综艺节目是我一直都在追的，它其实才刚刚更新几期哈，叫做奇异剧本杀。那这个剧本杀的杀呢，名字的这个杀是鲨鱼的鲨 哦。 那这部综艺呢，它是由爱奇艺出品的一档潮流社交游戏类的体验真人秀。那它的嘉宾呢是由王源、秦昊、魏大勋和金靖组成，他们组成了一个鲨鱼车队。 这四位嘉宾可以说各有特点，他们组成一支 team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特别值得期待哈。那节目呢，它每期是这么一个形式，它是会由车队的这个成员向自己真实的一些好友啊发出一些组队邀请，那再通过像沉浸式啊、悬疑的呀、还有喜剧啊等等多元素的推理体验，也让观众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明星社交体验的一个形式，而且呢也向一些具有社交需求的这个年轻人们传递一种新型的潮流娱乐的一个新模式。那这个节目呢，它是在2021年7月10号的8点是在爱奇艺上线第一二期，那从7月14号开启呢，每周三中午会在12点上线， 也就是刚刚开始播出的一个综艺哈。其实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剧本杀这个话题，我们当时也分析说，为什么现在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玩剧本杀呀，玩密室逃脱？你比如说这个剧本杀，就短短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就能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 没错， 体味陌生人的人生，因为它有一点角色扮演的意味在哈。 是的， 大家每个人都会领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而且呢，大家在通过玩剧本杀的时候，也能通过这个朋友间的互相讨论推理来拉近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 是的， 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那种过戏瘾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一些社交方面的需求哈。所以呢，在满足观众对明星游戏社交好奇心的同时啊，咱说这个奇异剧本杀也负责给那些不太了解剧本杀的观众来磕个谱、打个样，展示一些更多的剧本杀的新鲜玩法。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些朋友，哎，不知道什么是剧本杀，剧本杀怎么玩，也不妨通过这样的综艺来了解一下哈。向这些有需求的朋友去传递这种非常潮流的社交新形式，也相信大家在看了这档节目之后，也许会愿意去体验一下剧本杀，感受一下戏精附身的感觉，打破社交次元壁的感觉。 是的，是的，没错。那其实我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哈，这个奇异剧本杀呢，它是集结了四位剧本杀的超级玩家组成了一个鲨鱼车队。那这四位明星呢，他们其实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会去玩这个剧本杀的游戏。那么节目里面呢，车队成员会邀请一些自己的真实的好朋友，然后这些好朋友可能也是一些比较有人气、有流量的一些明星，然后跟他们一起呢去进行这个不同主题、不同玩法的这个线下的剧本杀聚会，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好友聚会现场类的一个综艺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们通过这个节目里面很多很多的脑洞非常开的这个剧本杀的玩法，还有整个他们玩的这个环境啊，非常有这个沉浸感，还有他们这个史上最大规模演技派的 NPC 在线飙戏，也就是剧本杀他玩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演员在里面去引导大家去玩整个游戏，可以说也是引领了一个剧本杀社交的一个新潮流。那么除了推理之外呢，然后他们也是通过这个实景的空间呢，也是让他们整个剧本杀的游戏体验会更加的有沉浸感。 咱说这个综艺叫做奇异剧本杀哈，它就是以剧本杀作为一个 基础的展现形式，同时展现刚才思农说的什么鲨鱼车队呀，包括那些明星好友的一些互动，为大家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特别欢乐的社交氛围。那大家在看这些就是明星和明星之间社交游戏的同时，可能也会看到不同角色赋予每一个人成长的魅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节目也在聚焦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节目当中呼吁年轻的朋友去关注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让这些文化瑰宝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哎，是的，其实呢，这个综艺节目哈，我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关注到了，因为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爱奇艺工作的一个剧本杀爱好者。 哦， 那当时呢，他也是把这个消息啊传遍了整个剧本杀爱好者的圈子，那他也是参与到了这个节目当中。所以之前我就有看过这个节目海报哈，这个节目海报其实我觉得它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哎，跟我们说说。 哎，它这个节目的主视觉海报呢，它的整体画面啊是有一个水面，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剧本杀的沙子是这个鲨鱼的沙嘛，然后这个水面上还漂浮着几条鲨鱼，那这个水面呢，它变成了一个分界线，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把四位成员在水面上面的形象和水下的这个倒影分开了。那和水下的这个日常的形象不同呢，我们可以看到水面上这四位成员他们是集体变装演绎剧本杀的这么一个角色，也是展现了他们在剧本内外呈现出来的这么一个双面人生。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一直在说嘛，剧本杀就是体验其他人的生活，体验这个剧本角色的生活， 角色扮演。 哎，没错。所以呢，这么一个设计也是刚刚契合这个剧本杀演绎人生的这一特点。其实这一点也是我特别喜欢剧本杀的原因之一。 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一档节目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咱们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哈。比如说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玩家们啊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爱着戏曲。哎，提到了戏曲，对不对？哪怕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被世俗界定为坏人的晶晶，那这个反派晶晶啊，他在节目当中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所热爱的昆曲文化，为了完成自己一辈子的梦想去付出着努力着。但是呢，值得大家警醒的是，唯以善良为本心，取之有道，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就要大家通过综艺节目去看一看这个剧情了。 是的，是的，因为剧本杀不能过多剧透哈。那其实剧本杀这个综艺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角度，也是展现了在玩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情感的很多的维度，也是在带给观众有笑有泪的一个生活百态的同时呢，也是更加去契合很多受众的这个心理需求。那同时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节目它也是用这种沉浸式去表达很多的感情和关系。那这种沉浸式呢，其实更加容易引起观众们的代入感和共情。他们会用剧本当中的非常鲜活的一些故事去勾勒整个生活，然后从这个人物关系当中呢获得很多的情感体验，然后从剧本杀的这些层层的真相的挖掘当中去升华很多的人生哲理出来。 说了这么多，咱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综艺节目呢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明星游戏体验过程当中的那种非常欢乐的氛围，同时也会为大家展现好友之间相处一起玩剧本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那像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他们的组成的这个队叫鲨鱼车队，那这个车队之间看似相爱相杀的这种相处的方法，其实也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和自己的好朋友相处就大家有的时候呢特别团结，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会对对方进行花式吐槽，但这背后还是会体现出大家互相配合的那种默契，也是这种互相支持的一种团结力量的体现吧。 是的，没错。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剧本杀哈，咱们再来聊聊密室逃脱。 哎，我觉得不错呀，就暑假的综艺都是你喜欢的。 是的，是的，就是忙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来说说。 对，那说到这个密室逃脱呢，大家应该知道哈，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频繁的在跟大家去介绍一档综艺，而且我们之前也把这档综艺的导演请到了节目当中，就是 密室大逃 脱。没错，他现在已经更到第三季了。那这个第三季呢现在还是正在更新当中哈。密室大逃脱第 三季呢，它是芒果 TV 推出的一档实景解密的真人秀，那由杨幂、邓伦、黄明昊、大张伟和张国伟去担任常驻嘉宾。那它整个的节目呢，是以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解谜状态，逃出不同主题故事的密室，然后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去带来一个沉浸式的剧情密室体验。那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综艺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这真的是我为数不多的觉得，在我心里觉得一季比一季精彩的一个综艺节目， 也就是每一季都会相较于上一季有一些突破，无论是从这种流程的设计上，或者是从技术层面上哈， 没错，还有包括像这个节目的置景啊，然后还有这个故事的情节，还有相关的一些密室逃脱的这些机关的设计，我真的觉得这个综艺节目的节目组越来越有新意了。 那跟大家再具体说说，这个密室大逃脱今年已经做到了第三季，它呢是一档益智类的实景解谜真人秀节目。什么叫实景解谜真人秀啊？就是用这种特别真实的一种状态来逃脱解谜，逃出不同主题故事的密室。那你像玩密室逃脱的这个过程，你是特别未知的，你不知道你要花多长时间，所以就特别考验每一位嘉宾的这种意志力呀、洞察力，包括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协作力。那每一期呢，也会通过不同主题的角色扮演来为大家带来非常沉浸式的一个剧情密室的体验。那其实呢，在2019年，也就是前年的3月30号，这档综艺是诞生了，密室大逃脱，粉丝当中都会特别亲切的叫它蜜桃，是吧？然后呢也是一直都在芒果 TV 播出。那个时候我们说密室逃脱好像还不像现在那么的普及，那么的火爆，可能还是就比如说咱国内一二线城市刚刚兴起不久的一种娱乐项目哈，所以在当时呢，蜜桃也是作为国内少有的一种实景逃脱类的综艺，在这个综艺节目的市场上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也马上就成为了芒果 TV 盒子工作室继明星大侦探之后又一个非常有独创性，打造了非常好品牌的一个综艺 IP。 那这个节目呢，它从最开始的单个主题密室，然后再到实景工厂、公馆，乃至到现在这一季哈，出现了一个外景叫做蜜桃岛。 哎，我还记得上一季的时候我们在说那个大楼，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 现在人都弄了 一 岛， 天哪。 所以我就说他们节目组真的越来越有新意了， 也挺有钱的。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节目组的很多人最开始是完全不玩密室逃脱的，就是因为为了做好这个综艺，他们的工作就是飞到全国各地去玩密室。 哎，你要说把娱乐当成一种工作来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可能玩多了也觉得不好玩吧。 要换我们去，好不好？ 对，换我们去，我还是非常非常羡慕的哈。但是从这儿也能够看出来节目组的用心。而且呢，这一季的节目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题，哎，升华了很多。比如说啊，从这个关爱流浪动物，还有这个阻止校园霸凌，还有像人工智能 VR 技术，然后再到一些创业陷阱啊、虚假招聘啊等等等等，它呢在这个推理解谜的元素之外呢，也是融入了很多很多的社会热点的议题。那么嘉宾的阵容呢，从最开始的这个蜜桃六子，也就是杨幂、邓伦、魏大勋、黄明昊、谢依霖和张国伟的这么一个固定阵容呢，变成了5位固定嘉宾加上一位飞行嘉宾的这么一个机动的形式， 也就是每一期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在等着大家。 哎，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节目它成功呢，就是成功在它建立起了蜜桃的这么一个 IP， 而且它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核心粉丝群体。而密室逃脱这个内容的品类呢，其实我们说从这个年轻市场上的这种新型潮流的一个题材类型，逐渐逐渐也变成了一个日常化、普遍化的一个主流的娱乐内容。 所以咱说，如果2019年密室大逃脱还在思考如何在粉丝市场上迅速建立起认知度，如何成功的展现节目的差异化内容，那么到了2021年，也就是今年，密室大逃脱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保持一个节目的新鲜感，怎么样去在更迭不断的综艺节目市场上去保持一个持续的生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实际上咱们作为粉丝来说，您要是观察一下密室大逃脱做了3季以来的内容，好像真的就像思农说的，一直都在有变化。其实也珠玉在前嘛，之前人家都做 了《明星大侦探》，这算是一个很成功的范本，所以《密室大逃脱》也早早就开始为自己去构建很多条内容的路径，以这种原生态的节目作为一个支点，一边呢进行调整变化，另外一边呢，其实整个创作组也在想要去编织出一张非常结实的综艺 IP 网。 哎，是的，那我们看这个蜜桃三的，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嘉宾阵容上的一个丰富。 嗯，之前是第一季是蜜桃六子是吧？ 哎，是的，现在是五子加上一个飞行嘉宾嘛。 嗯， 那之前为什么要用六子呢？是因为节目组其实也是有意而为之哈，他是觉得不断的加入很多的这个飞行嘉宾，虽然可以增加节目的新鲜感，但是呢，他还是更追求一种团感和默契。那他们也是希望这些固定嘉宾呢能在这个密室逃脱的刺激下去产生一些互相的化学反应，也是在团队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准确定位。而第三季呢，这个蜜桃的嘉宾模式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哈。那么相比前两集的这个固定阵容呢，他的飞行嘉宾只有一名，所以说其实整个团队的各司其职的这么一个状态也是保留了，但是在保留的同时呢，也是给节目注入了一个新的驱动力，也是增加了一个变量。 哎，你说回到咱们周末活力派，你比如说咱们两个是不动的泰山，哎，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也会发现这两个月我们其实节目组也这个成员发生了一些小小调整， 哎， 比如像曼宁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节目组当中。当然，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可能大家也会找到一些小小的惊喜，对不对？ 哎，小惊喜吗？是个大惊喜吧？ 就是我们也会邀请各种各样的嘉宾来参与嘛。 哎，是的，是的。 说到这个新嘉宾进入到《密室大逃脱》这个节目，当然它产生的化学效果也是非常的喜人的。比如说第三季王嘉尔就参加了。要说王嘉尔他的定位啊，我看了一下，大家都叫他嘴坦，嘴就是嘴巴的嘴，坦是坦克的坦。我觉得这要让 不害怕的人 哦，让思农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嘴坦呀。 对，嘴坦就是说我嘴上说着不害怕，但是身体非常的诚实，就是身体已经哆哆嗦嗦了，但是嘴上还说我不怕我不怕，这就叫嘴坦。 就是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有点嘴硬是吧？ 没错没错。 所以王嘉尔呢就是有一点嘴坦的感觉哈。 是的。 所以和他的整个外形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比如说他在黑暗当中会抱着大张伟强行安慰他说你害怕你就抱紧我，然后大张伟就会吐槽他说咱俩这谁抱谁呀，是您抱紧我吧， 这到底是谁抱谁啊。 而且呢他还和节目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叫邓伦，他们两个呢组成了一个 CP 一个组合叫做伦家害怕， 邓伦的伦，王嘉尔的家。 像这个话题呢也是在节目播出之后迅速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哈。此外呢还有像白敬亭刘耀文参与的消失的游客这一集，两个人也是形成了特别强烈的一个反差。咱说白敬亭好像算是一个密室新手， 是的， 但是人家那叫是天生坦克体质，特别的坦然哈。 对，他之前在那个明星大侦探的时候也是这种脑力担当啊，坦克担当。 哎，就面对黑暗呢，面对那些特别可怕的 NPC 一点都没有怵，一点都没有恐惧感，甚至他敢用手电筒去逗那个 NPC， 没错，特别调皮， 或者是假扮 NPC 去救队友，这些片段也都成了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啊，贡献了很多的能量。白敬亭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算是贡献了自己的密室新技能，就拼不过我就混入其中， 哎，我就去 蒙混过关， 没错。那我们说除了嘉宾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蜜桃三的这个场景和主题也是在日益的多元化。那相比下很多的这种竞技真人秀啊，还有一些慢综艺啊等等，其实蜜桃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天然的就具备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内容的包容能力，而且它也可以及时的去改变整个节目的模式。那我们说每一期节目都有一个非常新鲜的主题，而它的场景呢也会随着这个主题的变化而变得更加丰富。那目前呢蜜桃这个第三季的五期节目啊，我们从这五期节目来看，有汽车影院、剧场、游乐园，还有废弃工厂、神秘山谷啊等等等等。那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呢是这个蜜桃的它整个的内容和它的场景制作都在不断不断的升级。那以这个天使谜团这一期举例哈， 那这一期呢，它是以这个木偶和游乐场为主要场景，但是呢，它的这个有一些恐怖的元素之下，它整个这期节目它关注的点是什么呢？是残疾人的群体。那它最后节目也是去提倡这个无障碍的公共设施的普及化。 嗯，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蜜桃它不仅仅是想做一档明星娱乐化的节目，也是希望在一次一次的这个密室逃脱里面，去为观众讲述很多动人的故事，留下一些寓言的思考和人文关怀。 是，虽然它的定位是一个综艺节目哈，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在开心一笑的背后，在开心一笑之余，也能有一些思考。 没错， 关于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关爱的提升啊，关于朋友之间互相的一个照顾啊，我觉得都是节目组要去探讨，包括想要传递给观众的一些正能量吧。 是的， 当然大家可能也都能感受到，像他作为一个现在影响力很大的 IP， 这个影响力啊，似乎也在渐渐从综艺市场蔓延到整个密室逃脱的领域。这个思农应该特别有感触啊，就好像现在已经成为了密室逃脱娱乐项目的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具象的代言，就像第三季每期节目最后它有一个科普小贴士，就是节目呢会为大家介绍密室的类型，还有密室逃脱的各类圈内的语言，比如什么嘴坦这些坦克什么意思啊， 毒奶啊等等等等。 像蜜桃呢提供的就不是一个完全单一的节目内容了，更像是为整个行业整个领域去做一个代言，一个引领者，让这个娱乐项目被更多的朋友所认知。当然之前咱也给大家提供过数据，虽然密室逃脱进入到大家视野当中也就几年的时间，但它的增长非常的快，市场规模扩大的也很快。 对，尤其是这几年很多的年轻的玩家哈，他们喜欢上密室逃脱都是通过这个综艺节目喜欢上的。 是，你像咱们可能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聚个餐都喜欢去什么 KTV 啊， 对， 唱个歌是吧。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在社交方式的选择上就说，哎，咱们一块玩个密室，玩个剧本杀吧。 哎，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变化。 对，选择越来越多了哈。那咱们说完了这个蜜桃三，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综艺节目。哎，你说这夏天一来 啊， 要么外面就艳阳高照哈，30好几度，要么呢就是外面狂风暴雨。 今年可能狂风暴雨多一些，雨水多一些， 反正不管怎么着出去都挺难受的。而且呢就是在这种天气下哈，我就特别特别想逃离，我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呢年假实在不太够。 我跟你说一个消息啊。 什么消息？ 明年呀， 嗯， 我就有10天年假了。 你这是在暴露年龄吗？ 没关系，假多就行。 我不录了，我走了，我现在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 今年也跟我一样， 你就靠综艺， 对， 你就靠综艺节目解解馋吧。 所以你今年得跟我一块儿靠综艺节目解馋。 啊，行行行 啊，咱们来靠着综艺节目哈，感受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么一个感觉。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你别给我挖坑，闭嘴。 这首诗谁写的呀？ 陶渊明 啊。行啊， 没有跳下去哈。 行行， 那我们说到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首诗，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哈，我们要说的是哪一档综艺节目呢？哎，它就是 向 往 的生 活。是的，那如今向往的生活已经更新到了第5季了。 嗯， 那向往的生活呢，它是由这个湖南卫视和核心传媒共同推出的一个生活服务纪实类的节目，是由黄磊、何炅、张艺兴、彭昱畅、张子枫担任主持。那这期节目呢，它是记录了5个人一起在一个蘑菇屋里面为观众带来的一幅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温情待客、完美生态的这么一个生活画面。那么它是在今年的4月23号每周五的晚上10点在湖南卫视播出。 嗯，这个算是已经很有年头的综艺了，你想都做到第5季了哈。在这个综艺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体验一种慢生活的状态，就是你没有那种特别高强度的竞技环节，也没有特别激烈的情节的冲突，有的只是刚才农农说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种恬淡的生活哈。其实呢，我觉得这种慢综艺也会给大家一种非常闲适、非常新鲜的感觉，尤其是像咱们生活在大都市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平常工作学习特别的忙，那是不是也能通过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去体会一下，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种心情呢？所以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它是用一种非常清新的田园风光向大家展示农村生活当中那种魅力， 即使隔着电视电脑屏幕，大家也能去呼吸到田间地头那种新鲜的空气。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一季的海报哈，也是非常非常有讲头的。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喜欢看海报， 那你就跟我们说说 是吧。我们可以在这个向往的生活5的海报当中呢，看到啊，这个院子的地上啊，摆放着很多很多具有当地特色的瓜果，还有呢这个蘑菇屋的大家长黄磊和何炅一起坐在窗前，那张艺兴呢是拎着一个草帽，非常的帅气潇洒。那彭昱畅和张子枫这个看着像兄妹两个的人呢，也是依偎在旁边。而我们蘑菇屋，哎，非常火非常受宠的这个萌宠小 H， 就是小狗狗啊， 就是，对，一只小狗狗，则是在这个何老师的怀抱当中啊，笑意盈盈，他真的是在笑，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可爱。那整个的画面也是十分的温馨，哎，可以看到一种浓厚的家庭氛围感哈，非常非常好的诠释了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 所以这个节目当中也是会去刻意表现大家在生活当中真实的一面，就不做修饰，风格特别的清新，然后呢这种淳朴自然的自然环境啊，还有真实不做作的劳动场景，以及这种特别坦诚相待的人物关系。我们说这档节目当中他想去传达一种正能量，也就是大家啊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按劳所得，这也是节目在设计上的一个亮点了。咱们向往的生活当然不是不劳而获的那一种，而是要在劳动当中陶冶情操，自力更生最重要。尤其是嘉宾，你看年纪都非常年轻， 是的， 如果不是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觉得大家好像平常也没有什么时间和机会去乡村去体验一下劳作的那种快乐。 没错没错，我们说这个向往的生活呢，它其实经常会用食物去传递温情，也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那这也是一次非常全新的尝试，没有游戏，没有 PK， 因为生活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节目。我们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意外，有惊喜，而且还有感动。那不同的客人来到蘑菇屋呢，也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雪琴的烫嘴绕口令，还有陈赫李诞他们种树累到崩溃等等等等。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哎，通通都要素颜出镜，而且这种非常高强度的劳动也能够让大家去回归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所以说每一个到这儿的明星都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去面对观众， 卸下自己的面具是吗？ 没错没错，其实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而且呢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独特性和差异化，让观众们觉得非常的期待和喜欢。 是，咱说向往的生活除了刚才提到的那种节目当中的真实呈现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元素我觉得是让观众从心底感觉非常好的，就是说举个例子吧，第五季这12期当中，就节目组啊，他们为乡村募捐了2000多本书，同时还为村里打造了第一座图书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儿的小朋友们，他们终于有了学习和成长的地方。你想，作为明星，其实很多时候明星的号召力，咱们要在客观上承认，可能都是比较大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一些观众也会去，就是比如说明星推荐过一个地方，观众朋友也会前去打卡吧。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呢，也许也能给当地带来一部分客观上的收益。但是呢，向往的生活，他在节目当中做的却是留给一个村庄种下希望的种子，给他们捐书建图书馆，让小朋友们可以读到这些精神食粮，我觉得非常好。 没错，而且他们也是在鼓励小朋友们要自信自强，同时呢也为他们留下很多很多的财富。那我们说这个财富呢是谁也夺不走的。其实每一季的向往的生活他们都有给这些拍摄地留下一些帮助啊，或者宣传啊，然后有这个实地考察的总结项目，还有这个帮助农民卖货啊，助农，还有呢在节目里面募捐图书建造图书馆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说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嘉宾都可以说是真正的偶像。什么叫真正的偶像呢？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影响其他人，去传递正能量，做实事，也是带动其他人一起去传递正能量。我觉得这个才真的是真正的偶像， 就做一个好的榜样。 没错。那观众们呢，他们其实也不仅仅可以从这个综艺节目当中 去得到欢乐，还可以呢学习到很多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外的很多事物。那么更关键的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嘉宾他们在以身作则，给大家给粉丝们去传递一些正能量。 当然现在向往的生活第五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下一季当中又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那么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三档啊特别值得大家在暑期去追一追看一看的综艺节目。当然其实在暑期上线的综艺还有很多，我觉得我们再找时间吧跟大家多多介绍一下。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末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也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 思农，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1到5，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